呢个故事叫做变身。我变咗啦，我变得十分之唔正常。我能够喺黑暗当中清晰咁见到四周围嘅事物，哪怕系伸手唔见五指嘅黑夜。以前根本坐唔住嘅我，依家求求其其咁走而坐上一日，喐都唔喐，甚至连眼都唔会眨嘅。当然，伊晨斯嘅我头脑系一片空白嘅。等我清醒翻嚟嘅时候，就恍如隔世啦。最让我接受唔到嘅系，我嘅外表变得更多啦。唔知咩回事，就似鬼上身咁，我完全变咗另一个人。本身一头秀发变成咗爆炸头，原本高挑嘅身材，依家就变到似水桶咁。更重要嘅系，嗰一双一直我引以为傲嘅纤细细腿，依家就变成咗大象腿啦。我依稀记得嗰晚，我行喺一条以前冇行过嘅路上边，接住一个从天而降嘅黑影，瞬间就将我吞没咗啦。再次擘大双眼嗰时，我开始变得连自己都唔识自己啦。呢阵时嘅我慢慢咁醒过嚟。居然发现自己唔系瞓喺自己张床上边，半夜三更，自己点会独自坐喺一个黑暗嘅教室里边呢？黑板上边啲字就好似魔咒咁，脚下凌乱散落嘅公式纸让我无所适从。我见到喺某一张纸上边有个血手印，咁样就好似一把匕首，狠狠咁刺激住我嘅眼球。我想走，但系我喐都喐唔到，身体就好似黐在张凳上边咁。我知道佢又嚟啦，嗰、那个黑影再次从天而降，一个沙嘅声哼，如同当头棒喝。诶，姑娘仔，系咪想变翻以前咁啊？游戏又要开始啦、啊！我耷低咗个头，听天由命咁眯上咗自己双眼。呢日子，我都唔知自己会变成咩样啦～